江沃歪着脑袋问道，苏峰塔，你有什么想法？ 我不知道。 苏峰塔低下头，他们都有称之为理想的东西，那会让他们产生力量感，他却没有，以前没有。自从张盼宇出现在他的生命中，他也想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，可他却更加困惑。从烤肉店出来，外边还在刮风，这个季节原本不该有这么多风。大排档门前的灯笼飘摇不定，投下凌乱的影子。冯琛送左文回家，两人转过拐角消失在夜幕深处。苏峰塔和江沃结伴前行。 我爸说，每个人都应该有理想，不然就是行尸走肉。 江沃低语，苏峰塔缄默不语。 我爸告诉我，预计到了2020年，这个国家的人口将达到15亿。设想一下，要从那么多人堆里爬出来，会有多难？如果爬不出来，每个人踩你一脚，又是什么感觉？ 江沃吸了口气，喃喃地说， 一想到那幅场景，我就吓得发抖。 苏峰塔扭脸看了看江沃，江沃的感慨并不全是担忧未来的命运，而是因为突然失去了父亲，让他无所依靠，他是在缅怀。苏峰塔忽然问， 江沃，你有烟吗？ 江沃瞥了苏峰塔一眼， 你今天变化挺大呀，不但请了客，还抽烟喝酒。 苏峰塔想笑，却只是扯了一下嘴角。江沃递给苏峰塔一支香烟，自己也在嘴角衔了一支。 不过你这样就对了。 啊？苏峰塔没听懂。 每个人都要在社会上加强进化能力，适应变化，其实就是进化。如果进化程度不够，只能做荒野上的食草动物。 江沃似笑非笑地说， 那又是你爸的理论？ 江沃沉默。两人慢慢往前走，路灯下的影子忽长忽短，与树影交织在一起。江沃忽然问， 我爸去过你家吗？ 啊？苏峰塔没反应过来。 我爸活着的时候去过你家吧？ 江沃斜睨苏峰塔。苏峰塔低头看着脚边的影子，对江沃的问题感到费解。 去过呀，起码有一次我生病感冒发烧，你爸去我家帮忙。 其他时间呢？江沃的脚步顿了一下，似乎被小石子绊住了。 可能 也有吧，我没见过。你爸忙得很，我爸平时也在店里忙。 苏峰塔停下脚步，注视着江沃。 怎么了？ 江沃的脸庞隐在树荫下，脸上黑漆一团，只有眼白在闪烁。 哦，没事儿，随便问一下，最近老是想起我爸以前的样子。别太难过。 苏峰塔试着安慰。两人在巷口分别，江沃回到自己家，发现母亲正坐在客厅盯着墙上的遗像发呆。江沃在门廊换了鞋，只说了一句，我在外边吃过了，便走进自己房间。 他把书包扔到床上，在书桌前站了许久。房间里没开灯，他缓缓坐到床边，背脊弯曲，双肘撑在膝盖上，手掌抚着额头，无数凌乱的碎片在脑海中碰撞汇集发散，发出锐利的嗖嗖声。父亲突然离去，打乱了节奏，把一切搅得支离破碎。他回顾近来发生的事儿，逐渐唤起脑子里残存的理智。他闭上眼睛， 设想如果是父亲会怎么办。他已经忘了当得知父亲死亡的刹那自己是什么样的反应，直到今天他在检视内心的悲伤还有多少。悲伤和痛苦不属于同一种心情，悲伤是漫无边际的找不到方向的感觉，就像蜘蛛网，而痛苦是尖锐的，就像毒蜂的刺。江沃在黑暗中睁开眼睛，他辨清了自己的心情，是痛苦而非悲伤。那就好，无论怎样他还有方向，因为他知道痛苦的根源在哪里。他会带着毒刺继续前行。去阁楼和张盼宇约会已经成了苏峰塔生活的一部分，每个星期总有三天，只要苏卫不在家，孙刘花都采取默认态度，并且主动为儿子把风。事到如今，孙刘花对以后将要发生什么心中越来越惶惑。江森阳死了，犹如齿轮崩断，孙刘花希望事情就此了结，把张盼宇送走就算了。至于张盼宇还能不能接受外边的生活，或者他的记忆能否恢复，这些都不是孙刘花敢想的。苏卫的态度却让人费解，既不说放人，也不说如何处理，一副置若罔闻的样子。张盼宇头上的金属帽子终于摘掉了，苏峰塔却没有催问母亲怎么办，他也用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过每一天。只要张盼宇还在阁楼，他就觉得自己活着的分分秒秒有了意义。但在午夜梦醒或者凌晨时分，苏峰塔会突然产生深深的罪孽感，他开始用剃刀片切割皮肤，他选取的部位在大腿内侧，那里刀刃划上去非常痛而且隐秘。苏峰塔通过这种自我惩罚求得暂时的平静，直到有一天孙刘花说张盼宇生病了，不让苏峰塔去阁楼，你会把脏东西带上去，感染更严重。孙刘花这样解释道，他说的时候脸色凝重，避开了苏峰塔的视线。什么病啊？苏峰塔问。原来在头上的螺钉口没处理干净，孙刘花说。苏峰塔霎时紧张起来，那得看医生，哎，不能惊动外人，再说也不要紧，你爸买了药，我每天给他清洗伤口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《完美罪恶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苏峰塔觉得母亲的声音里有一丝痛苦，却难以辨别。 那我什么时候能上楼啊？ 再等几天吧，孙刘花说。苏峰塔离开厨房，身后母亲失手打碎了一只碗。苏峰塔没有等待，第二天中午他找个机会爬到了仓库顶上，透过灰蒙蒙的天窗往里看，张盼宇仍然躺在床上，虽然隔着一段距离，却能看到张盼宇的面部表情。如果是头部的伤口感染，应该感到疼痛才对，可张盼宇只是显得疲惫忧郁，不像是疼痛的感觉，更像是有了心病。苏峰塔翻身躺在屋顶，望着天上的云，要想窥破有什么内情，必须透过父亲的细微动作进行推测。难道他要把张盼宇送走？但母亲又何必暗自垂泪？难道母亲会因为张盼宇在家囚禁这么久而产生了依依惜别的感情，或者把张盼宇当成女儿了？不可能。那么张盼宇会死吗？清除这个罪恶家庭留下的痕迹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张盼宇永远消失。 这个念头让苏风塔悚然一惊。苏风塔猛地坐起身，与其在这里胡思乱想，不如直接去探个究竟。他从屋顶下来，离开后院，匆匆跑向厨房，但孙刘花却不在。苏风塔溜到前院，发现母亲在晒衣服，他不再迟疑，反身回到仓库，径直登上阁楼。张盼宇正在啜泣， 你怎么了？ 苏风塔颤声问。张盼宇用手背擦拭眼泪，他的头发已经长到了耳侧，手上仍然套着皮质护腕，连接着锁链，双脚也被锁着，活动范围仅限于床榻四周。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 苏风塔提高语调。 她怀孕了。 身后突然响起说话声，苏风塔身子一晃，脸上是受到惊吓的恐惧表情。让他恐惧的不是从天而降的孙刘花，而是那个从天而降的胎儿。孙刘花慢慢走到苏风塔身旁，以更大的声音哭了起来。他双手掩面，哭声从指缝里露出来。苏风塔还不能完全理解母亲的痛苦，但那痛苦是真实的，甚至比张盼宇更强烈。 怀孕， 苏风塔喃喃重复。屋里充满了哭声，苏风塔突然瘫倒在地，失去了知觉。孙刘花愣了一下，爆发出凄厉的叫声： 小风，小风！ 他扑倒在苏风塔身边，拼命摇动着。苏风塔脸色煞白，嘴唇也失去了血色，瘦弱的身子像羽毛一样轻。张盼宇也在呼唤苏风塔的名字，两个女人像叫魂似的，想把苏风塔从另一个世界拉回来。张盼宇骤然止住哭叫，苏卫出现在阁楼门口，一团沉重的黑影笼罩着他，脸色阴沉，没有穿龙袍，也没有戴布彩。自从江森阳死去后，苏卫开始放任自己。 给谁哭丧呢？啊？ 苏卫嘶声低语。孙刘花哆嗦着扬起脸，透过泪光仰视着苏卫。苏卫一脸不耐地瞥了一眼，看到苏风塔，并不感到多惊讶。在这个家里，没有任何人、任何事让他胆怯。 谁让他进来的？啊？ 苏卫指着昏迷不醒的苏风塔，无人回应。苏卫环顾房间，冷笑一声： 哼，你们合伙骗我。啊！ 他突然抬起脚踹翻了孙刘花。 死女人，干的好事！ 小峰早就发现了，如果不让他进来，他说要报警。 孙刘花呜咽着，这句话让苏卫恼羞成怒。 我借给他俩狗胆，让他报。 他是咱儿子。 哼，你的意思是你原来想把这丫头送给小峰？嗯？ 苏卫露出邪恶的笑容。 你不是人，不是人，不是人。 孙刘花跪趴在地上，体如筛糠，兀自低语： 答应了不碰他，还说自己不是亲生。 闭嘴！ 苏卫咆哮着： 给我滚出去！ 孙刘花想把儿子抱起来，却没有力气，他拖着儿子艰难地往外爬，一边爬一边咕哝： 原谅你吧，他喝了酒，不知道在干什么，你别怪他。 苏风塔已经醒了，半昏半醒，不愿睁开眼睛，他只是不敢相信这一切。什么时候就那样发生了？在他身边？不，那个人不是父亲，那个人爬到了张盼宇的身上。那个人不是父亲，只是怪兽的黑影。张盼宇被黑影覆盖时， 会是多么悲惨的心情。 苏风塔感到心口一堵，呕出了一口血。孙刘花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。 苏风塔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，之后的一个凌晨，他悄然离开病房，消失在雾蒙蒙的街头。到了一座陌生小城，流浪的少年四处徘徊，夜里睡在桥洞下，有时坐在街边给路人画肖像画换一点钱勉强度日，有时连素描纸都买不起。数月间人事依旧，离家出走的少年仿佛大海里蒸发的一滴水。当时他唯一能选择的就是成为这样一滴水。数月再过数月，岁月刻痕，似乎再也找不到他留下的痕迹。苏家却有了变化，一声啼哭在小阁楼响起，被沉重的夜色吞没。苏卫裹着一团阴影站在囚室外边，脸上是麻木不堪的表情，仿佛里边根本不是出生了婴儿，而只是掉了一件东西。孙刘花满手是血，他充当了接生婆，由于经验不足，给年轻的妈妈带来不少痛苦。万幸的是母女平安。张盼宇气若游丝，勉强睁开眼睛，视线被额前的发丝遮掩。是个女孩，孙刘花说着，明显松了口气。苏卫对于男孩女孩并不关心，只是低低说了句，又来个孽种，旋即转身下楼。孙刘花抱着襁褓中的婴儿看了又看，想起自己的儿子。下集当中，知道父亲强暴了张盼宇，苏风塔崩溃了，可他只能选择逃避。张盼宇越来越不听话，还想带着孩子离开，苏卫决定给他些颜色瞧瞧。苏卫觉得只有彻底摧毁张盼宇的意志，他才会真的听话。 少年苏风塔性格内向懦弱，是同学圈中的怪人，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宇。苏风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宇的失踪而终结。苏风塔在能救张盼宇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他，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，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。十几年后，张盼宇失踪案的主谋，苏风塔少年时的朋友，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。苏风塔为了救赎与自救，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。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《完美罪恶》，欢迎收听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，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，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，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。 有什么别有病痛， 没什么别没知识。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，开讲百科知识， 免收学费，错过可惜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，我喜欢读书，也喜欢历史。走进书中的世界，看各路人马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 编法第99天，1898年，上表向朝廷报进，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，豪情壮志。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，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。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？甘肃铁券等于免死金牌吗？八旗是怎么回事？武大也有年终奖吗？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，其实也很有趣。 每天中午12:30到1点，读史有学问，让我们一起学历史。 1991床的孟德兰三峡库区的天然水牛皮席好在哪儿？凭什么贵啊？其实呢，我们要看东西对比。你要是拿它当凉席，作为席子1000多是贵，可是您不看看人家用了多少皮料做的这个席子。 是的，每一床水牛皮凉席呢，都是采用一整张的水牛皮精致而成的，只在肩胛部位有一点拼接。一床席子用皮量可以做40双皮鞋，所以你说1999还贵吗？一点也不贵了。其实我倒是认为啊，价格是其次，主要是席子的优点多，舒适度高，这就足以让我们作为理由来选择这床席子。 对，牛皮席呢是天然的动物纤维，跟人体的亲肤性特别高，躺在上面呢像床单一样柔软不硌人。第二点就是健康属性强，第三点就是免打理的特性。 是的，大家都叫它懒人席，不用洗刷晾晒，温水湿抹布一擦自然晾干就可以了，所以啊也是上班族的钟爱。那我们每一年推荐牛皮凉席，大家的期待值都很高，因为我们不仅席子的品质好，价格也是做足了优惠。就像今年这样的一床水牛皮凉席呢，只花到1999块钱，这个优惠很多朋友都是几床几床的在订购。 没错啊，订购成功的都要恭喜您，因为啊这几年水牛的产量逐渐降低，人工费用又在累加，各种的包材运输都是居高不下，所以呢成本提升严重。我们在要求品质的前提之下，价格很难再压下来。1999买到一床非常的划算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的电话只开通5分钟的时间。 厂商建议零售价8900元的孟德兰天然水牛皮凉席，现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只要1999。 对， 席子比去年的更厚、更耐用、更柔软，而此次1999元一床的优惠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，所以呢，大家想买牛皮凉席的不用再犹豫了，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拨打电话成功下单，席子送上门，满意再来付款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说啊，去朋友家看球赛，看到他家铺的是牛皮席，今天呢自己也来订一床。1548的朋友说啊，牛皮席去年呢给爸妈买的，用了一个夏天，得到的全是好评。今年呢是忍不住啊再拜一床给自己。 这才不叫拜呢，如果说这个席子只能用3-5年，我承认花1000多买那叫拜，但是它能够用好几十年的时间，这划算到每一年的花费啊，其实比我们现在用的席子还便宜呢。而且它适合任何人群，它毛孔粗大，温凉透气，特别适合怕热不能吹空调的人群使用。 没错啊，即使是在夏天最炎热的时候，也只需要在睡前开上2个小时的空调，之后呢就可以关闭了，席子能够保持恒温，让您舒舒服服的睡到天亮。 是， 睡上2个夏天，光电费啊就可以省出一台空调的钱了。 是， 好，我们的活动倒计时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，此刻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8900元的水牛皮凉席，现在只要1999。 一定记住了，我们1999元带回家这床席子能用50年，每年50块钱。什么席子不要50块钱的花费啊？ 是啊，咱们出去消费50块钱就是钱包里的零钱而已。而最后的半分钟，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就可以用这3-50块钱给自己每一年的夏天5个月的睡眠做一次投资。不管是黄梅天大夏天，咱们可以睡的